泪要干，路要赶，为了谁拼命干？未见影，未见光，常有你不失望。沿途白眼再同行，你假装开朗，挨过苦况。病要起，倦要飞，没有时间治理。任我生，任我死，是什么滋味？成就若要值得恭喜，只因可送给你。回头看会的未看，未负你每日期望。从孱弱活出强壮，我与你就像渡过千生千世。我要你抹白白叫心血流逝，谁待我像垃圾亦无憾无愧，共你牵手上天际。你有我，但愿令你不可一世。我有你，便没道理可跌底。负能性感，不感激你，怎敢说青春哪有浪费？受了惊，砸了声，没理谁会憎轻。是困境，是美景，用什么肯定？如忘掉你受的苦水，算是什么心声？回头看每的未看，未负你每日期望。从孱弱活出强壮，我与你就像渡过千生千世。我要你抹白白叫心血流逝，谁待我像垃圾亦无憾无愧，共你牵手上天际。你有我，但愿令你不可一世。我有你，便没道理可跌底。负能性感，不感激你，怎敢说青春哪有浪费？在浮沙里是你，不管我高矮，曾害怕低处未算低，多得你捱出一切。我与你就像渡过千生千世，我要你抹白白叫心血流逝，谁待我像垃圾亦无憾无愧，共你牵手上天际。你有我，但愿令你不可一世。我有你，便没道理可跌底。负能性感，都多得你，不知我怎么报答上帝。失去几多季，得到今日，未算枉费。